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回我们讲到李义府被贬为蒲州刺史后，又在一年之后被重新任命为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还是宰相，还是很红。李义府能一直红下去吗？东山再起的李义府依然很红，他的红又持续了数年，到龙朔二年，李义府的红达到了顶点。这一年，李义府做了一件大事，改葬祖父，为其祖父在李渊祖父李虎的陵墓侧营造了一座陵墓。这座陵墓造得相当体面。为了造这座陵墓，三原县令李孝杰动用了丁夫和车马，日夜不停为李义府的祖父造坟。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干部，干部还看其他干部。在李孝杰的带动下，高陵、岳阳、富平、云阳、华原、潼关、泾阳等7县的县令也纷纷行动起来，征集民夫和车马，纷纷加入了为李大人祖上造坟的行列。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造坟的运动当中，高陵县令张敬业勤于职守，任劳任怨，终于不堪重负，过劳死了。坟城之后，王公以下高官纷纷向李义府赠送典仪，场面宏大，送葬的羽仪、祷从、器服都是穷极奢侈。等到安葬的那一天，场面更是惊人了，从灞桥到三原70里间相继不绝。武德年间以来，葬礼场面之宏大，李义府家属第一呀。明眼人都知道，哀荣是送给死人的，而面子却是送给活人的。众人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李义府确实很红啊。然而红又能够持续多久呢？ 林业府能逃得过盛极必衰的俗套吗？一样，林业府一样逃不过。龙朔三年，林业府开始走下坡路了，起因就是一次谈话。龙朔三年三月，李治与李义府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。李治对李义府说，朕听说你的儿子和女婿做事很不检点，做了很多不法的事情，弄得朕还要帮他们掩饰，只是一直没有跟你说而已。你回去也教育教育他们，让他们别那么干了。按照常理，李府这时候应该叩头请罪，然后谢主隆恩。然而李府他没这么做，脸色突变，面部青筋暴涨，口气生硬地问道，谁呀、啊？谁跟陛下这么说的？李治对李府的反应颇感意外。李治颇为不快地回应道，只要朕说的是实情就行，你还追问朕是谁说的干嘛？令李治更加没有想到的是，李义府居然未做回应，反而做沉思状，晃晃悠悠，自顾自的颠儿了。嘿，老虎不发威，把你当病猫了。这些记录来自《旧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。纵使李义府红到了极点，难道他忘记了他只是皇帝面前的一条狗吗？这次谈话记录似有可疑之处。李义府最后会倒台，不是因为他无礼触怒了皇帝，而是因为长孙无忌等人已除，武则天的位置已稳，李义府这样声名狼藉的狗已经不重要了，现在到了卸磨杀狗的时候了。李义府的倒台同样是因为别人的告发，告发他的罪状主要有两条，一是占卜妄气，图谋不轨；二是卖官鬻爵，勒索钱财。如果李义府继续得到李治和武则天的信任，这两条扳不倒李义府。可惜此时的李义府已经失去了武则天和李治的信任了，两顶大帽子扣下来，李义府不倒也得倒了。龙朔四年四月初，李治下令成立李义府专案组，由德高望重的司空李济担任组长，对李义府的各种罪行进行审判。数天以后，李济等人向李治报告，所有罪行均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红了八年的李义府就此倒了，他被从官籍中除了名，并被流放到了西周。西周在现在的四川省西昌市，那里有新中国的卫星发射中心。之所以把卫星发射中心建在那里，就是因为那里荒凉，地广人稀。与李义府一起倒台的还有他的儿子李金、李阳以及女婿柳元贞。李治做事很绝，李义府居然和儿子女婿流放的还不是一个地方，李金流放到郑州，即今天的海南三亚，李阳和柳元贞流放到亭州，位于今天的新疆。而且李义府的流放不是暂时的，而是无期流放。三年以后，李治大赦天下，一般的囚犯都得到了赦免， 而李义府这种无期流放的人不在赦免之列，终老长安终成一梦，他只能老死在遥远的西周。回返长安无望，李义府忧愤成疾，郁郁而终，享年50余岁。在李义府死后，长安城中的一些人才长出了一口气，他们开始庆祝。为了这次庆祝，他们已经等了3年。3年前他们就想庆祝，可是害怕李义府杀个回马枪，现在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庆祝了，那个曾经很红的李义府死了。盖棺定论，这是一个有才无德的人，他的德行遭人唾弃，但是他的文才还是有的。他有文集30卷传于后世，同时还有20卷宦游记，可惜已经亡失。都说李义府是李猫，其实套用欧洲的谚语，李义府只是替人火中取栗的猫爪儿。8年之后，李治再次大赦天下，李义府的妻子和儿子得到赦免，回到了洛阳。后来武则天念及李义府在永徽年间拥立有功，追赠其为扬州大都督。李义府一家与武则天的纠葛并没有就此结束，而是一直延续到武则天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在武则天生命的最后一年，她已经病重，张柬之等人发动了玄武门之变，诛杀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兄弟，逼迫武则天让位于太子李显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出力最多、身先士卒的便是李义府最小的儿子左御林将军李湛。当武则天看到李湛时，惊讶地说道：你就是诛杀张易之的那位将军，我待你们父子不薄，何至于走到这一步。然而到了这个时候，武则天说什么也没有用了，他已经落到了李湛的手里。从此时到最后病逝，武则天一直处于李湛的监视之下。父亲李义府拥立有功，儿子李湛兵变有功，世事真是无常啊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永徽5年，也就是公元654年，这一年武则天与王皇后的矛盾已经升级。当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些老臣坚定地站到王皇后一边时，许敬宗却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武则天一边，这让很多人疑惑不解。明明许敬宗也是贞观一朝的老臣，那他为什么不跟长孙无忌他们一起维护礼法尊严呢？毕竟谁都知道武则天是先帝的才人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当皇后呢？与武则天相比，王皇后是皇帝的结发妻子，又出身名门望族，维护王皇后就是维护正道。其实别人都不懂许敬宗的心，长孙无忌他们维护的是正道，而许敬宗要做的是个人的二次创业，一个62岁老头的二次创业。 62岁，按照孔子的标准，该是耳顺的年纪了吧。然而许敬宗开始了二次创业，这一切既是许敬宗的性格使然，也是环境使然。相比其他同时代的大臣，许敬宗活得憋屈。论资格，许敬宗的资格很老，早在隋朝末年他就步入仕途。江都兵变的时候逃过了宇文化及的屠刀，后来还跟魏征一起给李密担任过书记工作。李密败亡之后，许敬宗便投奔了唐朝。武德年间，李渊本来准备将许敬宗下派到连州出任别将，这时候李世民横插了一杠子，把许敬宗要到了秦王府，与长孙无忌他们一起并列18学士。进入贞观年间，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都成为当朝重臣，而许敬宗的升迁速度则慢多了。到了贞观八年，也只是升到了中书舍人。而同为18学士的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这时候已经担任宰相多年了。贞观十年，许敬宗已经42岁了。这一年仕途不顺的他又栽了一个大跟头。在这一年长孙皇后的葬礼上，所有的官员都白衣白服列队出席，许敬宗也站在其中。这时候唐书四大书法家之一的欧阳询出现了，他的官职是帅更令，主管宫殿门户以及赏罚之事。因为欧阳询这个人丑得有点过分，在场的官员指指点点，许敬宗顺着别人的指头看到了奇丑无比的欧阳询，闹剧就此发生了。在这个肃穆的葬礼上，许敬宗居然被欧阳询的相貌给逗笑了，他可能把欧阳询看成了一只猴。因为在此之前长孙无忌就曾经戏弄过欧阳询，说他长得哎呦太像一只猴了，许敬宗就被这只猴给逗笑了，也把自己的仕途笑出了一个大跟头。在御史的弹劾下，许敬宗的中书舍人做不成了，被贬到了洪州做都督府司马。后来许敬宗辗转回到了长安，仕途再次起步，又升任给事中，同时兼修国史。贞观17年是许敬宗转折的一年，他因为修成武德实录和贞观实录而受到李世民的赏赐，不仅受赐800匹绸缎，而且还被封为高阳县男。从此许敬宗也是有爵位的人了，虽然男爵只是公侯伯子男的最末一位，但那也是爵位呀。在此之后，许敬宗代理黄门侍郎，李治成为太子之后，他又成为太子左庶子，就此成为储君的身边人。贞观19年，李世民远征辽东，许敬宗与高士廉一起辅佐李治镇守定州。等到中书令岑文本在辽东前线病逝之后，李世民紧急征调许敬宗前去接班，代理中书侍郎。祝壁山一役，李世民大获全胜，许敬宗也于此时向李世民显示了自己的功力。得胜之后，李世民在马上命令许敬宗草拟诏书。 许敬宗便在马前领命，随即开写，不一会儿诏书就写成了。李世民接过一看， 用词准确，辞藻华丽，一字一句颇显功力。 李世民不禁点点头，今天算是见到了许敬宗的真功夫。两年之后，许敬宗加授银青光禄大夫，从三品副部级。虽然许敬宗从贞观17年后升迁的速度也不算慢，然而和同时期的马周和刘季相比，许敬宗几乎相当于原地踏步。马周和刘季起步都比他晚，马周在贞观初年还是白丁呢，刘季则是武德年间的将官。然而这两个人都在李世民的提携下迅速的攀升，最后都成为与长孙无忌、房玄龄并列的宰相团成员。那再看许敬宗，隋末就仕途起步，历经武德九年、贞观23年，光是在大唐王朝他就混了整整32年。然而到李世民驾崩，他连个正三品都没混上，太慢了。跟同为18学士的长孙无忌，那简直没法比啊。跟马周和刘季这些平步青云的人也没法比。30多年宦海沉浮的许敬宗，心中有比他人更多的失落。进入高宗一朝，许敬宗总算借着皇帝的光升任礼部尚书。这一年许敬宗已经57岁了，由礼部尚书进位宰相团并非难事。然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许敬宗又栽了一个跟头，起因是他嫁了一个女儿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许敬宗嫁女为他带来了什么祸端？许敬宗又是如何咸鱼翻身的，最终成为宰相团的一员呢？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。 我是李玉刚， 落下的水瓶， 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，讲述你的多彩回忆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陪我。点亮你的轮廓，思念同明月。